嗱，我哋呢个在家菩萨戒啊，就系、是、六重二十八轻，六重之中咧，我哋现在就讲第一条重戒，就系不杀生，就当然就系包括咧就唔好食肉啦。嗱，咁啊，因为杀生食肉咧就最伤天害理一件事，咁啊亦都系结呢个生死冤仇嘅事。所以我哋一个学佛嘅信徒，我哋求了生脱死、求解脱都尚且来唔切啦，我哋仲点可以杀生食肉啊？将呢个勾、将呢个冤、将呢个恨啊挂上去咧，就变咗咧越想了生死，就越唔能够达到我哋嘅目的。嗱，咁啊，有关食肉同埋杀生嗰种嘅罪过啊！嗰種嘅所謂唔好處咧，除咗我上一次就係講第一種所謂的傷咗我哋呢個慈悲心之外啊，嗱第二種咧就係負呢個欲債。嗱咁啊，現在咧我哋就講呢個第三種咧，所謂冇呢個惻隱之心啊。點解佢就冇呢個惻隱之心咧？嗱，我哋凡係稱為一個人。都有一種所謂惻隱之心，凡係睇見人哋有乜嘢痛苦，有乜嘢嘅困難，我哋站在呢個人道嘅立場，我哋不管個對方識與唔認識咧，我哋都應該以一種所謂惻隱之心去幫助佢，去救扶佢。咁啊，對於嗰啲動物嚟方面嚟講咧，亦都係一樣，因為動物咧。雖然佢個外表同我哋都好似就唔同啦，佢係只牛，係只豬，就係只狗，咁我哋就係個人，咁始終咧幾個樣子外表咧就唔同。嗱，雖然咧係外表唔同，但係佢呢個靈性啊，其實都係一樣嘅，冇乜分別，只不過咧佢個罪越重，佢就墮落做畜生啊。嗱，咁我哋畜生咧有多少嘅善根？所以今生咧未必咧系堕落，都可以做翻一个人，响呢个人道之中里边修行，唔单话唔会互相嚟到残杀乱杀啦，我哋起码咧仲有一种咧系互助互爱呢、这个惻隐之心，所以称为咧我哋叫做人啊，就比呢个畜生咧就来得强咗好多啦。嗱，咁啊一切嘅众生。包括人用畜生咧，佢最宝贵嘅财产系乜嘢咧？就系佢自己呢个生命啊！佢呢个生命咧，就系佢自己本身咧系最贵重嘅财产。咁啊，亦都咧每一类众生啊，佢最珍惜嘅就系自己呢个生命。任何一种嘅众生，包括人用畜生咧，佢都唔想自己呢个生命咧。是无缘无故呢，咁就算数，想尽乜嘢嘅办法，即使佢受尽啦多少个痛苦，佢都想办法呢维持连续自己呢个生命。嗱，咁既然一切众生啊都系爱护佢自己呢个生命，系最宝贵佢自己嘅生命啦，咁自己都系如此啦，我哋又何必啊伤害咗自己？呢一种嘅慈悲心嚟到佢杀害呢个众生啊，攞佢个命嚟食佢个肉咧，咁啊，所以儒家亦都有讲啊，佢话见其生就不忍见其死，咁闻其声就不忍食其肉啊，是故君子都远庖厨也啦。嗱，我哋见到佢生，当然我哋唔想见佢死啦。嗱，亦都好多啲现实嘅。例如我哋养一只狗，咁啊睇见佢一生出嚟咁可爱，细细只咁啊摇头摆尾，咁啊几可爱嘅。咁啊既然好可爱，就好多人中意养狗嘅。嗱，咁养呢只狗呢，一方面可以做个伴啦，陪下自己啦。咁啊亦都可以睇下门口防下盗贼。嗱，咁啊既然从小朋友睇住佢大，好可爱，好得意啊。咁你养到佢大咧，当然都冇理由无缘无故啊。咁啊，将佢劏咗就将佢杀咗，将佢食咗噶，呢都系一种咧 表現我哋呢個人類咧嗰種嘅慈愛，所以我就見佢呢個生咧就唔忍咧見佢死啦。佢話聞其聲就不忍食其肉啊！嗱，舉呢個湯豬為例，在打仗嘅時候咧，當然我哋住喺香港嘅人咧就唔係咁容易見到湯豬，就聞佢呢個陰聲嘅。但係後來我打仗，香港打仗，我就翻去我自己鄉下咧，咁啊真係現實一個咧環境啦。每在朝早四五點鐘嘅時候咧，你就一定俾呢個湯豬叫嘅陰聲咧吵醒嘅。你就幾好瞓嘅人，幾難瞓嘅人，都唔會話聽到佢呢個陰聲啊無動於衷，照樣瞓嘅，肯定係好難咧再瞓得翻嘅。就因為古老嘅一套湯豬法咧，就唔係今日用機器電動嘅，都係用一把刀啊。呢把刀佢有條坑啊，俾佢好流血出嚟，咁啊響進佢呢個喉嚨篤入去，仲要篤正佢呢個心啊，即係等於話等佢死得快啲咁多。嗱，所以我哋買豬心咧，通常都係破喺兩邊嘅，好少話一個完整嘅。嗱，咁啊，如果你買豬心啊，睇到你個豬心係完整冇裂開嘅咧，呢只豬就死得好慘嘅。點解咧？你篤正佢呢個心，佢就痛得緊要啦，佢咪死得快啲咁多啦。嗱，如果你淨係篤到嗰啲肉，你篤唔到佢呢個心咧，咁啊等於話呢個心咧仲存在冇破壞啊，咁啊佢呢個生命咧就延長咗。但係你一把刀喺個喉嚨插入去啊，咁佢冇話之生存啦，不過就個心未曾插得到、篤得到咧，佢就死得時間長啲。諗佢時間死得長啦，當然佢呢個痛苦就受得咧係越大。所以呢張刀啊，喺喉嚨一刀插入嘅時候咧，嗰啲血就跟住嗰條刀坑咧就流出嚟。但係由於未曾插正佢呢個心啊，佢好耐都死唔去，所以佢嗰種叫嘅聲音啊，真係可以講句唔係話誇大。真係兩三條街咁遠啊，都聽到嗰種嘅被殺害當時所發出嗰種咧淒慘嘅音聲，由佢大聲一路叫啊叫啊叫啊 ，wee wo wo 咁叫咧，叫到冇聲啊，可能要幾分鐘啊，咁我先至慢慢死去啊。所以話聞其聲，你聞到佢被殺嘅時候啊，叫出嗰種啊淒慘凌厲嘅音聲啊，你仲點忍心啊？食佢嘅肉咧，所以就聞其聲就不忍食其肉。是君子的遠刨廚啊，刨廚一即係廚房啊。所以一個正人君子，有呢個仁義道德嘅人咧，聽到佢呢種被殺嘅時候嗰種咁嘅叫喊、痛苦呻吟嘅音聲咧，真係唔忍心食佢嘅肉。所以我哋咧見到個廚房啊，劏豬啊、殺羊啊、劏雞啊、殺鴨咧，就快啲離開，就唔會再去呢個廚房咧食呢啲被殺畜生各種嘅肉啦。嗱，咁啊，孔老夫子儒家嘅學説都尚且有呢啲咁樣嘅理論，何況啊，我哋一個標準嘅佛弟子，咁啊，既然信佛啦，又發心皈依受五戒啦，有啲仲受個菩薩戒添。我哋就何必咁忍心啊？去食嗰啲众生嘅肉嚟到伤害呢个众生咧？嗱，咁啊呢处咧就有一个问题。嗱，咁啊今晚属于第三晚，即系属于第三堂啦。嗱，我第一晚啊，即系早两个礼拜第一晚开始咧，就边一个居士我唔记得啦，系嘛？总之有一个人问我，佢话法师啊，你既然讲呢个菩萨戒啊，咁佢话我哋啲居士。好多環境之下咧，係冇法子唔食肉，啊冇法子唔殺生嘅喎。咁佢話可唔可以食呢個三淨肉咧？咁啊，當時我就話我家冇時間答覆你，咁啊等我有機會講到呢個殺戒嘅時候咧，我先至同你講啦。諗住大眾嗰度講唔使一個個咁嘅疑惑咧。嗱，我呢個答案就係話咧，你大家聽住，肯定係唔可以食。嗱，咁啊，點解梗係有個理由嘅？嗱，你如果有時間，我哋呢個藏經櫃裏邊啊，應該都有一部叫做《靈渠經》。除咗呢次之外，應該所有一切嘅圖書館啊，凡係佛教圖書館都應該有呢一部經。呢部經咧，雖然講嘅人係唔多，但係呢部經嘅流通量咧亦都好普通嘅，好多地方都有嘅。嗱，咁啊，《靈渠經》咧。它里面主要的内容呢 就是讲这个五法三自性，讲这个八识就是二无我。那么其中呢他就讲到有关杀生食肉啊那种的过处呢，真的上部灵渠经里面呢处处都有，但是灵渠经的经文都几长下的。那么如果大家睇晒上部灵渠经唔得闲嘅话呢，我就介绍你系一两页嘅啫，就系最后最后就系有呢个计诵，即系五个字一句嘅，一句一句每一句都系五个字嘅，最后嗰两篇，总之有注解嘅就系因为系经文，冇注解嘅你就翻到最后嗰两三篇咧，你一定系见到嘅。咁啊，其中呢个计诵里边咧。就有两句话，他说若无教想求，就亦无这个三正欲。大家听住啦，为什么他就教想求呢？教就是我教他的杀生，教他劏猪劏牛劏鸡劏鸭乃至到劏鱼来到给我们吃。咁有啲人就問個法師，我從來冇教個人話你點樣去殺生嘅喎，冇錯，你係冇教，但係你用銀紙用金錢教啊。嗱，好簡單，我係香港過嚟嘅。嗱，咁香港大家都知道有600万人口，究竟咧止唔止咁多都唔好談啦。不過一般嚟估計咧就有600万人口。嗱，在呢個600万人口之中啊，市民上有幾多個食素嘅咧？论这个比例的成数可以说是少之地又少。那么600万人口不止呢，就可能超过600万。那600万以外这些算是食素的数目，但是只有成600万人呢是食肉的。那么一个人每日吃一嚿，不要说吃多了，每日吃一件，只有筷子夹一次一件而已，那都要600万件啊。那么何况啊，不止吃一件肉呢，每一个人一餐。那你想想，就算是600万件，要几多只畜生，几多只鸡鸭，几多条鱼，几多只牛，几多只猪，才能斩到600万件呢？那就是说在商言商呢，那么这个是很大的市场。那么既然这个很大的市场，当然就很多人呢是做这个生意了。我哋大家去到呢个街市一睇就知道啦。所谓除咗呢个卖菜嘅摊位之外咧，其他嘅摊位咧都系挂满牛肉啊、猪肉啊、鱼啊、鸡啊、鸭啊咁嘅。嗱，咁你虽然冇教佢咧系点样杀生，点样个劏猪劏牛，但系你用金钱去同佢买，去为着满足你哋啲客仔嘅要求，所以就每日咧为你哋嗰啲客仔啊。都不知道杀几多只牛，杀几多只猪，劏几多只鸡，劏几多只鸭，以及那些鱼一条一条生生慢慢劏了卖给你人吃。因为这个市场很广大，所以他就教了。你虽然没有亲自教他怎样劏牛劏猪，但是由于你要食肉，餐餐都要食肉，一年到晚，由年初一到年三十晚，每日三餐都是食肉。咁你話呢個市場幾廣大呢？咁所以就等於呢，你用呢個金錢，你用你個銀紙呀，咁教佢哋呢係為你哋嗰啲食肉嘅人去殺生，所以佢就教啦。嗱，想呢就係有呢個食肉嘅想，咁大家喺個床上朝頭早瞓醒啦，無論你5点钟瞓醒，6点7点瞓醒，咁第一個諗法，咁今朝食咩早餐呢？食腸仔就是說食火腿呢，跟住呢唔夠兩個鐘頭之後又講午餐啦，跟住食咗午餐兩三鐘頭之後，咁又要個買餸做晚餐啦，等於話一日三餐，尤其是家庭主婦啊，咁點樣去維持一家大細每日三餐嘅伙食，買啲乜嘢嘅魚，買啲乜嘢嘅牛肉或者豬肉，咁就變咗呢每日啊都是諗住想住點樣去買餸買嗰啲肉食，呢個就是想咯。嗱，求咧，既然你有食肉嘅理想，咁啊當然你就有要求能夠咧買到翻嚟食。所以靈強經講呢個話，佢若無 教上求，若果没有了你教他用金钱用银子教他杀生，你没有这个杀生的理想，亦都没有杀食欲的要求，根本就没有这个三正欲。就是由于每一个人可以说在整个城市里面，大部分的人占了多数的人都有这个食欲那种的思想，有要求食欲那种的要求，那么亦都用钱去买，你不是去偷不是去抢，所以有了这个教上求才有这个三正欲。如果没有了这个教上求就没有了这个三正欲了。所以我们严格来讲一句呢，就是不可以食这个三正欲，因为凡是食欲，那些欲呢就不是说个天跌下来，那么亦都不是个地下呢，那么生出来，那亦都不是无缘无故啊，就有那些鸡啊、牛啊、鸭啊、鸡啊同埋鱼啊挂在那个大排档那度，那个任你去揀任你去选，是完全呢就是因为你们大家有钱去买，亦都有啲食欲嗰种嘅理想，咁啊亦都有食欲嘅要求，所以佢先至杀啫。咁啊，既然就为着你哋教上求，佢先至去杀，去卖俾你哋啦。咁啊，何来正欲？根本就冇呢个正欲可谈。咁啊，所以一个真正嘅标准嘅佛教徒，一个真正嘅佛弟子咧，系绝对咧系唔可以食欲。绝对是不可以吃这个三正欲的。这些完全是根据这个大乘经典里面讲的，是很多大乘经典都有这些这样的经文，但绝对不是某一个法师是凭他自己的想法说我想啊，我相信啊，不是这样的，是直接根据这个经典，好像我家引灵陀经直接告诉你最后那两三页是那些继续的经文，五个字一句的。那除了这个最后那两字的继续之外，整部的灵陀经啊都是有很多这样的意思。那这个经文就很多，但未必你们有这样的时间，整部经去读去研究，我只是介绍呢容易找最后那两三页，那么肯定就不会走的了，一定是有的，也都是五个字一句好好读的。他若无教上求啊，就是亦无，就是三正欲啊。所以这两句经文就好地方想下呢，你们自己知道所谓食欲是一种很大的罪过。那么经里面呢有关灵字头的，一部就是灵严经，那么一部就是灵陀经，那么其他呢或者我就未曾研究得到看得到，我就不敢随便介绍啦。那么这两部呢都是佛说大乘经典里面呢是最好的经典，最圆顿，是最不可思议最微妙的经典来的。那么灵严经就是以戒淫就为首啊，所以阿难尊者时代淫身遇到这个摩登伽女的邪咒的迷惑，几乎呢破了这个戒体，那么就说明收这个首灵炎王大定啊，如果这个淫心不除就尘不可出，一定呢要断淫，因为淫为生死根本，有这个淫欲才有下一代生出来，但是生出来你不要欢喜啊，不过是暂时是欢喜的啫，等他慢慢长大，经过几十年，不要说他短命啊，就算你有七十岁、八十岁、九十岁啊，其实一讲起来就好像咧好长，实在好快脆嘅咋，十年八载转眼就是十年八载噶啦。嗱咁啊，冇几耐咧，你就睇住佢又死啦。等佢死嗰阵，所以生离死别啊，你话多凄凉，叹苦叹忽，都是由于你有呢个淫欲，先至有呢个生，跟住有呢个死，所谓生离死别嗰种嘅痛苦，令到全家都唔安乐啊。所以灵严经呢要断淫为先，因为淫心不除，首灵炎王大定啊，就无法子得以成就啦。那么灵陀经呢 就是以戒殺呢就為結尾啊。那咁靈強經呢以戒淫就為在先啦，先就對尾就對後喇喎，所以靈強經呢就是以殺生呢就為結後，就是勸我哋呢唔好食肉是一件呢是最殘忍最冇慈悲心嘅事啊。咁亦都係結冤就結仇啊。咁既然係結冤結仇，呢個恨結咗落去等於呢就掛咗勾，你想話解脫呢了生死，做一個自由自在嘅清淨人呢係冇可能嘅。所以呢兩部大乘經典呢可以講得係有異曲同工之妙啊。淫欲亦為生死之根本，那殺生啊亦係生死嘅根本啊。呢兩種罪孽呢就結成我哋呢個眾生呢所謂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啊，生死無有窮盡，無有止息，在呢個生死期間呢都唔知有幾多幾多個痛苦，都難以敘述，都難以形容，亦只有呢每一個人自己感受得到啦。那咁呢啲咁嘅痛苦呢推其根源就係有呢個淫欲，有呢個殺生呢種咁嘅冤，呢種咁嘅恨結咗啦，先至有呢個生死輪轉，在生死期間呢種種嘅痛苦啊。所以我哋呢一個真正嘅佛教徒，尤其是呢自命為受咗菩薩戒嘅佛弟子啊，對於呢個唔好殺生唔好食肉呢個條戒呢真係要嚴持得清清正正，不然嘅話呢你想得解脫幾難幾難啊，亦都違背咗你自己呢受菩薩戒嗰種係最初嘅發心。咁所以呢第三種嘅罪過，第三種唔合理嘅就係我哋殺生四種冇呢個惻隱之心啊。咁第四種呢就背呢個恩養，點解佢就違背咗呢個恩養呢？我哋一切眾生無始時來呢都係彼此互為啊親屬，所以《梵網經》裏面講啊，即係我哋出家人個菩薩界裏面講呢十重四十八輕，其中啊講到呢個殺生裏面亦都有講，佢話一切男子都是我父啊，一切女人是我母，我生生世世无不从之而受生，个六道众生都皆是我父母啊，佢而杀而食者，即杀我父母，都亦杀我故身啊，所以先就讲住话孝就名为佢哋戒，亦名佢哋祭子啊，意思即系话呢，一切嘅众生可能都是我哋过去个父母，乃至到我哋喺街上行啊，人来人往所碰到嘅、所见到嘅，虽然系唔认识，我哋冇神通啊，所以你唔认识。如果有神通又可以见到啊，其实我哋街上来来往往碰头嗰啲人咧，好多好多啊，都系我哋多生多劫多世以前咧，彼此作为眷属啊，或者系父母。或者是兄弟，或者是姊妹啊，所以我生生世世无不从之而受生，所以故六道众生都皆是我父母。那么既然六道的众生轮回就迷失自己的本觉理性就不知道了，那么六道众生都既然我过去多生多世的父母了，当然就不可以杀害他了，他说而杀而食者，你杀生你食众生的种子，即是杀我呢过去自己的父母，咁亦都杀我自己的故身，故身即是从前过去这个身体，我哋每一次生死流转都有这个外表这个肉体，无论你是做人就是人的肉体，你做畜生做鬼就是畜生做鬼的肉体的。那咁既然有这个肉体了，咁你今生你做翻人，你去杀生咧，说不定就杀我从前自己呢个身体啊！咁所以因此咧，我哋真系咧唔好食肉，唔好杀生， 所以梵网经就讲啊，佢话乜嘢叫做系大乘嘅菩萨戒？佢话孝就名为戒啦。我哋孝顺父母、师曾、孝顺三宝咧，就名为佢哋持戒。因为我哋孝顺父母、师曾三宝啊，就唔会杀生，就唔会食肉，就系最符合佛嘅菩萨嘅慈悲。所以咧就佢就孝顺咧。就名为他们持戒，亦名他们祭子，祭子就是说我们凡是一个佛教徒，认真要考虑我们每食一啖肉，你都要考虑考虑好不好吃，都是吃我们过去自己的父母，吃过去自己的亲属，所以认真讲来，不单说我们真的杀生食肉是绝对不可以，即使是三正就都不可以啊，你不要将你的责任呢是推到别人的身上啊。其实因为你想食肉，你有食肉的要求，你才用银子去买了。所以这个市场就很广大，这个做生意的人呢，他就为你们这有要求食肉的人呢去杀生，去劏鸡杀鸭，劏猪杀牛，他是为你们而劏。所以你的责任呢，你有份啊，你不可以推卸，就好像我又没有汤，我又没有杀，我又没有去怎样怎样，但是你用钱呢去买啊，他是为你们服务啊。不过呢有一样所不同的呢，就是三净肉呢就比较呢是亲自去杀，或者这个罪呢就稍微轻啲啦，冇咁严重啦，但系就唔系话冇关系啊。好似我哋犯罪，我哋去杀人，我哋去打劫，咁啊当然，如果大家都俾人拉到咧，咁啊呢个亲自就佢打劫呢个人，梗系重啲啦。呢个睇门口咧，理论上嚟讲咧，应该就系轻啲，你冇咁重嘅，呢个肯定啊。所以呢啲咁嘅法律常识大家都知嘅。如果呢个人入去打劫，人家反抗又打死人咧，咁就肯定呢个罪就好重噶啦，都唔系随便咧可以咧三两年搞得掂嘅。咁啊，但系呢个重犯咧，即系我睇门口，我睇水啫，我又冇杀人。系啊，我睇水系有份，但系我冇杀人，我又冇去抢。咁啊，佢呢个罪咧就比之呢个入去打劫，因为人哋反抗又打死人咧，呢、这个罪系轻好多噶，呢、这个亦都系事实，系一般法律嘅常识。嗱，咁啊，我哋如果唔亲自杀，亦都唔买嚟杀，咁样咧，只系食呢个三净肉啫，咁呢个罪咧就可能咧就会轻啲，但系就绝对唔系话好似奉旨食啊冇事，唔可以咁样讲啊。因为你虽然冇杀啫，但系嗰啲冤啊，所有杀嗰啲畜生嗰啲冤嗰啲恨咧，都系由于你哋想食肉，要去买肉嚟食，有食肉嘅要求，咁先至佢哋为你而劏，系为你而杀。所以三净肉咧系绝对唔可以食。所以如果我哋食呢个众生肉咧，就系违背咗所谓啊。这个亲属那种的恩德违背了过去这个亲属那种的养育自己，因此呢一切的众生肉呢都是不可以吃，这个理由呢就是在这一度了。那第六种呢就是背大恩故，咁啊，点样背呢个大恩呢？嗱，咁啊，奉系大乘经典，在呢个大乘佛法里边咧，就系讲啊，一个修行人一定要自度度人。所以《楞严经》里边都讲啊，佢话自未得道，先度人者系菩萨发心，佢自觉已完，能觉他者就系如来应世啊。凡是发菩提心学这个大乘佛法的人，他自己未曾得到都未曾自利呢，都不是很大问题，最重要就是度众生。那么如果不度众生，不利他，不发这个慈悲心啊，下化众生的呢，那么你就不能够成为菩萨道。那么菩萨道 就是为成佛之恩啊，咁啊菩萨道嘅恩心都未成，咁你呢个无上佛果菩提嘅果位啊，你又点样可以得到成就呢？亦都说明菩萨将来成就呢个菩萨道，成就呢个菩萨嘅恩心，得以成就无上佛果菩提，都完全呢由于你化他。嗱，咁啊教化他人，咁啊即系众生啦。咁啊众生咪自己所教化嘅对象咯。咁啊即系话要有众生为你教化嘅对象，先就可以满足你嘅行菩萨道啊，系自利利他之行。嗱，咁啊如果冇咗呢个众生，冇咗呢个对象啦，你个菩提心所谓上求下化。这种的菩萨道呢就不能成就。那么菩萨道不能成就，当然就没法子成佛，就即是说每一个行菩萨道的人能够成佛，都是由众生为你对象，给你做一个教化的对象，成就你这个菩萨这个利他之心，你先是菩萨道成，将来成佛先是有希望。所以众生这个对象这个对方呢，对这个行菩萨道的人呢，可以说呢是大恩大德啊。那么你多谢他都尚且来不及啊，还怎可以杀害他，来到食他的肉，剥他的皮，拆他的骨呢？所以如果我们受了菩萨戒的佛弟子啊，仍然是杀生，仍然或者呢，即使你唔杀生，系买呢个肉类嚟食咧，都系属于咧违背咗啊！你所谓行菩萨道呢、这个众生俾你做对象咧，嗰种嘅大恩大德啦。嗱，咁啊，其中有一种咧，就叫做恶习气故啊。点啊叫做恶嘅习气咧？就凡系喜欢食肉嘅人。都有这个罗刹鬼的习气。什么罗刹鬼的习气呢？鬼呢就最喜欢食肉的那些罗刹鬼啊。罗刹鬼呢就是以食这个众生肉呢为他的生活的。所以我们出食的时候啊，所谓罗刹鬼子母啊，这个罗刹鬼子母呢，他就专门的食人家的小朋友。他去到哪个地方就要捉人哋嗰啲小朋友咧嚟食嘅，咁所以去到边个地方咧，嗰、那个地方啊真系当灾啦，家家户户都久唔久地失踪咗一个小朋友。咁啊有一次咧，就人投诉佛啦，佛就知道呢件事，如果长此下去咧，就唔系几好嘅。因此咧，佢就用一种方便嚟度呢个罗刹鬼之母。咁呢个罗刹鬼之母咧。他就有1000个仔，但是他最疼的最爱的最喜欢就是这个拉仔，所谓拉仔就是拉心肝，他最喜欢这个拉仔。佛有一次呢就将他这个拉仔呢捉回来，当然佛就不是捉回来劏了他，捉回来呢就好好地就放在旁边骑在自己身边。这个罗刹鬼子母呢，他不见了个仔啊，是真的都不知道多紧张，那么到处去找他这个拉仔。那么有一次他走到佛的地方，看见自己的拉仔呢，那么就站在佛的旁边。那么他就很欢喜了，他就跟佛说，他说可不可以给我个拉仔我呢？佛说得，有一个条件。他说你就懂得锡你的仔，他说人家那些仔人都是奉旨给你杀给你吃吗？他说你答应我一个问题一个条件，你从今以后不要再捉人家的小朋友当为给你的仔食，不要杀了其他的小朋友。他说我呢就放了你的小朋友，你既然你爱锡你的小朋友，其他人呢也都是爱锡他自己的小朋友，你就何忍啊，那么为自己的小朋友而伤害其他人的小朋友呢？咁啊，当时呢个罗刹鬼子母就讲啊，佢话世尊啊，佢话你嘅教导我好感动，我好多谢，我亦都希望能够做到。但有咗个问题，佢话如果我咁多个小朋友， 如果冇其他嘅小朋友捉到咧，佢岂不成個小朋友咪後面餓死啦？咁啊點樣生存咧？世尊，佢話你教我一個好嘅辦法。佛話佢冇問題。佢話嗱，我將來咧，我就教我嗰啲每一個淨室寺廟，我嗰啲佛弟子咧，咁啊早晚出食嘅時候啊，咁啊所謂七粒遍十方，咁你咪得到呢個金露飽滿，你就唔需要去捉其他嗰啲小朋友啊，去俾你自己小朋友食，就唔可以做到啊去殺生啦。所以我哋出食嘅時候都個大棒金治了個羅刹鬼子母啊，咁啊金露的色充滿啊，乃至到曠野鬼神眾都包括在內啦，七粒遍十方。所以呢個出食咧，就係其中為呢個鬼子母咧而來嘅。咁就説明啊，我哋真係一個佛弟子咧，如果常常啊殺生，常常食肉，就同呢個羅刹鬼啊又有咩嘢分別咧？嗱，咁啊，如果我哋咧常常有呢個羅刹鬼嘅習氣啊，咁啊，你想唔墮落做鬼咧？咁啊，都幾難啊！你一同佢有咗佢呢個習氣啊嘛，因此《靈嚴經》裏邊講啊，佢話汝等當知。是食肉人，佢种得心开，持三摩地都皆大罗刹啊！个报中必沉，系生死苦海，非佛弟子。佢话如是之人系相杀，就系、是、相吞啊，相食未已。嗰、那个云何是人得出三界咧？即系话，如果我哋一个学大乘佛法、受菩萨戒嘅佛。弟子啊，如果食肉呢，你即使修行修到心花开放大彻大悟，亦都似得呢好似正入呢个首楞严大定啊。佢话你根本呢就係罗刹鬼嘅习气。嗱，咁啊既有罗刹鬼嘅习气呢，你报应完咗，即係你呢生呢个寿命完咗啊，你死咗之后呢就一定呢他们的报应啊，沉于堕落于这个生死苦海，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佛弟子了。他说如是这个食肉之人啊，是相杀相吞，你杀他他又杀你，你杀他他又杀你，如是呢你杀就我杀，彼此的这个冤这个恨啊结得好深，所以相食未已，他云何是人就得出三界啦。但呢种食肉嘅人啊，系冇法子了生脱死，系冇法子咧离开呢个三界呢个生死嘅。咁啊，就说明最终讲一句，呢个三净欲，从呢个大乘菩萨嘅立场讲咧，系绝对系唔可以食。嗱，咁如果人话咁，既然我又做唔到，咁啊点咧？咁所以咧，你就要考虑考虑啦，你就唔可以藉口啦。你能唔能够受呢个菩萨戒，你自己考虑。呢个系你自己发心，唔系人家强迫你啦。啊，你唔受菩萨戒唔得，冇咁样嘅权力，任何人都冇咁样嘅威去强迫某一个人要受呢个菩萨戒，那系你自己嘅善根。你自己的善心善愿是你自己发心去受菩萨戒，那你发心受菩萨戒你都要遵守啦。就好像我们生在某一个城市，就或者我们移民去某一个城市，那你移民去就是你自己自然去，不是他叫你去的，不过你认为那个地方好，那你就申请移民，还要对方批准，那你认为你好，那才就批准你准移民去那个国家。咁每个国家都有个法律嘅，你既然移民去那个地方，你是自己自愿想去的，你哋一定要遵守人哋的法律，你不可以违背人哋的法律啦。如果犯了法，就一定是有罪的，不可以说、哎、法官啊对不住、哦啊、我不是几懂的、哦、嘛、啊、给我一个机会啦。法官啊冇得讲，如果个个都这样讲，仲边次有法律啫？仲边度可以维持呢个社会嘅安宁咧？咁所以我哋一个真正嘅佛弟子咧，三净欲系绝对唔可以食啊！所以呢件事咧，大家咧要好好地考虑清楚。嗱，咁如果你一定要食啦，咁呢个冤你就决定咗， 这个仇这个恨啊，就一定是结定了啦。咁日后冤冤相报何时了啊，生生世世，就或者你所生出嚟嗰啲小朋友，或者半身不遂唔会喐嘅，就或者都断隻手跛隻脚嘅，嗱呢啲咁啊咧，都系属于攞债而嚟啊！你畜生咧杀得佢，害得佢太惨啦，所以今生咧佢真系冤人不息，佢咪生在你呢个家庭，咁你一生嘅出嚟好多问题嘅，或者软骨病唔会坐啊，或者跛咗脚唔会行啊。就或者几岁大都不会讲话，这些呢不单话来攞你的债，一直又害到你呢一生一世都为照顾他不念、啊、所以这些这样因果的报应呢、啊、都是由于自己呢畜生杀生各种的习气而招到、啊、这一种的果报，所以你考虑一下应不应该食用呢，应不应该吃这个三净肉呢？至于这个三净肉的来源为什么不可以吃，我刚才已经讲过了，也只是提醒大家呢，你好好地考虑一下，做一个真正的佛弟子呢绝对不可以啊。那么其次一种呢，如果我们吃肉杀生，所有的善神啊都不会保护你，不单不保护你，他还远远离开你，因为你违背了大乘菩萨那种的慈悲心了。反过来，如果我们呢受了菩萨戒，不杀生不食肉，连三净肉这个问题我们都没有了，即是说你清净了，没有了这个冤，没有了这个仇，冇咗呢个恨啦，唔会同呢个冤仇恨咧挂上钩啦，咁你就可以得到呢个护法善神将你拥护在在处处都系吉祥。所以我哋过年话，哎呀恭喜发财，咁啊恭喜你如吉祥，呢句话得个讲字嘅咋，唔系话讲下我恭喜你如吉祥，你哋真系泛泛都通，啊泛泛都掂啊，绝对唔系啊！你想真是如意吉祥，你首先尊重自己，亦都要尊重他人，不要杀生不要食肉，这样呢你没有了这个冤，没有了这个恨，没有了这个仇，那你就在在处处所谓如六吉祥，重生到老你都吉祥。那么如果你真的杀生食肉的话呢，真的觉得空衰、啊、永远都跟着你、啊，今生跟住你，生生世世都会跟住你，所以食肉的人那些护法善神远离，不会是守护，不会是保护你。那么最后一种呢，就是他堕这个三恶道了。那么肯定如果杀生食肉的人，那么以因果律来讲呢，将来啊一定是堕于这个恶道的。那么堕恶道，那么当然都有它这个时间性啊，等你这个恶道完了，那么你纵使有这样的机缘，凭你畜生过去的善根呢，再得回你的人生来讲呢，你都有两种的罪过。哪两种啊？他说一者就多病，二者就短命啊。那么从因果上讲，世界上的人很多很多病啊，成日孭住个药煲，咁啊唔系头痛就脚痛，唔系心口痛就背脊痛，啊总之全身咧系时时咧轮流嚟病，呢样未完，那样又嚟啦，即系话成世就系孭住个药煲。嗱，咁啊呢种人就肯定佢畜生咧系杀业重。嗱，咁啊二者就短命啦，短命咧有啲人冇几大嘅啫。出世唔使几多个月又死咗嘅有，三几岁死咗嘅又有，十岁八岁死咗嘅又有，乃至二卅岁都唔应该死啊！正式系所谓事业发展嘅时候，佢就死咗去噶啦。嗱，咁呢啲点解佢咁短命呢？就由于佢畜生啊，多生多劫以来，由于呢个杀生食肉之故，咁啊，所以咧就感到啊。 所謂今生咧就點亮啦。嗱，咁啊反過嚟講咧，如果呢個人一生啊黑黐都唔打到過嘅咧，咁啊肯定縮生咧，佢就食素，唔殺生，唔食肉。嗱，咁啊如果呢個人長福就兼長壽嘅咧，咁啊肯定呢個人咧佢就縮生，佢亦都係咧係食素，唔殺生，唔食肉。所以我哋一定啊，如果你想咧系又冇病又长命嘅咧，你就除咗你食素唔杀生之外咧，你就最好咧多做啲放生嘅功德。啊，放生嘅功德咧就唔系叫你出几多千几多万嘅，你尽你嘅力量，你能做五蚊，咁你咪俾五蚊咯。